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晶泽。上期节目中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国家速滑馆的外幕墙，它是由多块玻璃曲面构成的，并且还有22条冰棱。而到了夜晚，冰丝带还能营造出炫彩灯光的氛围。那么，冰丝带的灯光只是为了制造气氛吗？我们有请国家速滑馆总设计负责人郑芳进行答疑解惑。 冬天的时候呢，冬奥会的时候，外面的天气很寒冷。透过这样一个透明的表面，那么在观众休息厅里面，大家可以感受到温暖如春的这种环境，这也是一个被动式节能的一个设计，当然了，就是大家也能看到在丝带之间也能看到白色的金属板，从室内方向看呢，是声学板，那么它也能够和丝带一起起到遮阳的作用，在夏天的时候呢，可以提供一个凉爽的一个内部空间，实现节能的目的。 而跟随着郑芳的讲解，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整个国家速滑馆的内圈，这是观众的流通区域。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，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，那就是玻璃墙幕是由多少块玻璃组成呢？今天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啊，是3360块，并且这3360块玻璃它的规制大小没有一块是一模一样的。可想而知，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，建设方的工艺有多么精湛，而工人也十分辛苦，为他们点赞。冰丝带的外幕墙，一方面它拥有漂亮的外观，非常美好的寓意，同时呢又起到了实用现代化的功能。而冰丝带的第二大特点便是全冰面设计。那么刚刚制作完成的国家速滑馆的大道速滑冰面有什么讲究，有什么特点呢？请听下一期的走进冬奥会。 告别传统，与时俱进。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，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、演出方需求，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、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，更提供企业年会、发布会、论坛、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。中心设有化妆间、贵宾接待室、酒店客房、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。 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。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。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，我是小丽。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，来聊聊如何减少肌少症。 俗话说得好，千金难买老来瘦，但为什么专家这么说？ 老来瘦不一定完全健康。 如果您经常觉得疲惫乏力，上楼梯很困难，甚至连维持正常的站立都吃力，那么有可能被一种危险的疾病所困扰，肌少症。 肌肉减少对于老年人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一个老年问题。 那么到底什么是肌少症？肌少症又该如何检测，又该如何防治呢？ 我们一般的人从40岁以后，我们肌肉的量每年都以0.5%到1.5%的速度在递减。 88岁的时尚奶奶现场测试肌肉功能，为何让专家感到惊讶不已？ 我们老说衰老衰老，实际上老不见得衰。 体育与医疗融合，医生与运动指导师携手，千金难买老来瘦，果真如此吗？